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 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这 件事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 Radio 嘛。现在除了经 PayPal 还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来交月费。 拆破四面受敌，苟延残喘，亲共爱国阵营，狗咬狗骨，最好揽炒。2022年1月12日毓敏特区，黄毓敏。1月3日的鸿门夜宴政治丑剧搞到满城风雨，19个尊贵的垃圾会议员和14个特区政府高高在上的狗官被贼婆送入去竹篙湾集中营，相信他们发梦都想不到会有今日。尤其是雪糕老头穆白允禄和警察一哥萧泽颐这两位惩治机关的话事人，最擅长的是送人入监仓，唉，竟然都有失去自由的一日，真是世事难料矣。将心比心，在竹篙湾集中营踎了几日或者还未走得的垃圾会议员和高官，梗是挫住条气啦，睇怕都会日日咁诅咒贼婆。而所谓爱国者治港出师不利，唔使问都一定系甩头甩骨。贼婆喺特首任期届满前呢几个月只能够孤身作战，佢所领导嘅治港班子苟延残喘，医翻都晒药费。若果从普罗市民的角度来看，这个都算是贼婆上任四年多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个举措了吧。不过绝大部分的亲共爱国阵营中人就会普遍认为贼婆的做法是上纲上线，小事搞大，生日 party 又没有违法，出席高官议员服务之外的交际应酬啫，使唔使玩到咁大啊？更加有人质疑佢别有图谋。讲到别有图谋，梁匪阵营阵营两大打手张志刚同埋屈富人，梗系要为主子写翻一两篇奴才文章，借题发挥，声讨贼婆。张志刚一篇登在明报的文章有一段说话直插贼婆心脏，刀刀见血。林郑最好是真的有连任企图，届时就可以接受所有政治上的 X 光机、超声波机、磁力共振机等等照射一片，好让所有具政治良心的人士一齐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对林郑四年半的所作所为来一次大清算，恐怕是今年度最大快人心的活动啊。曾经多次撰文批判贼婆的屈富人，今日在大诗报的专栏指出，香港抗疫漏洞太多，并且揶揄贼婆自吹自擂什么防控疫情政策快狠准和滴水不漏都是口号。前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杨立门日前亦都投书南华早报，为出席鸿门大哥生日 party 的人护航，并且爆料指特首本人亦都曾经在疫情期间 出席一个前商会副主席举办的婚宴，搞到贼婆日前在见记者的时候要煞有介事回应一番。香港土共阵营最近不断批判以林郑月娥为首的 AO 党，他们可能不知道其实很多 AO 都是不妥贼婆的，提早退休的杨立门只是其中之一。原来贼婆真是贼到没有朋友的。毛泽东话斋，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政治清一色只不过是没了反对派，亲共爱国阵营一样会有内部矛盾，涉及权力斗争，狗咬狗骨都可以十分惨烈。至于传媒混一色，咪一样是各为其主，一人一个喇叭，各吹各的调，这些都跟广大香港人民的利益无关。今年三月选特首，现在应该是庆合合的前哨战时刻，但是一些敲住大位的人都还未蒲头，可算十分诡异。不过鸿门夜宴丑闻引发的政治斗争却是方兴未艾。众所周知，香港特首是习近平一人一票钦点，所谓差额选举不过是一场头骨斗狗游戏。对于香港人来讲，今时今日边个做特首，香港一样没有运行，所以我们只能够希望这班卖港贼自己打餐饱，打到头破血流，甚至揽巢。我们现在只能食花生聊以自解这么卑微的愿望，你估有没有机会实现呢？多谢各位收看收听和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毓民特区，多谢大家。